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天归，奴才祖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

期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是贫贵讨饭为天子，几样子呀，一样是咸水，他吃饭把身疯了啊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说尽一厢温暖，无宿命因根本，那一天念想根本写了出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云，云来是滚起呀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心京城连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红富比肩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安东，就家去把身门存，我与那王西鹏两个人 错分多一针，一针血和乱，他本是我的养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偶尔然才透进他的府门，虽知他欲落在路去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让掌心他不偏，偏言不把人问，往事同体无悲一人拖穿了一战，有心相见何往西堂，可怜我你两有本难，往西堂被他撇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堂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守山寺门安慰，国华贤良要把我的命存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我记本要告诉你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三斤，你肯学好本，不讲半段人情。 家把人的性命呀。 梦里想起雨无聊诉诉恨怜，可怜我岁月千年寒，烟残了红布点不知我的仙妹妹，姐弟夫你可伤啊，想管不还有什么路啊念，我一定要跨起了山岸岸，立贴着祖大姑娘，请你给那北京的书 听众朋友，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